叫老人家亲身看望外孙女见他气息儿奄奄，身不端，说你病恹，何等这样衰？略带他心眼悲怔，病了一定。两只翅略把头抬，他爹声儿说，老人家您可白疼了我呀，死后千万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未安，岂有噎住心儿中有那万语，千言说不上来，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不住这波扑簌簌他那鬼鬼真如落满腮，被主人好劝待劝，回房去贾母说，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，略带言语不争，可我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散去才想那此君儿切切诉情怀，自传呐、啊，你我相随，这记载从心合意的两不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子怨你的病，你时时相愁未离开，难为你知情知重得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解闷怀，难为你问七问八的随着手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开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照也展不开，似你这反光奔村千般的体贴，

下面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。 我婆婆今年120吧。 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。 今朝 曲儿《日月潭》，词曲萧作儒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儒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祖国的高岗是乃湾，台湾 曲丰年村小学孟令一。 时候有一个小伙叫李小波，他没事专爱把鱼摸，说这几天他摸着摸着摸到一个漩涡里，忽然就摸了一个圆家伙，是圆圆的身子，四条腿儿，长长的脖子，他往回缩。您要问摸的是什么，却原来呀他摸了一个王八二斤多。这个小波已经高了兴，心里他不住的直琢磨，这要到集上把它卖，准能换二斤好酒喝。又一想不行，我若到集上把它卖，我还不知道这种的玩意儿叫什么，这要到集上可怎么吆喝。干脆我这临时给他起个名儿，起这个名字就叫我。 对， 叫我这个名字的最适合。想到这儿，他撒腿就往集上跑，扯着个嗓子还挺吆喝。哎，谁买我？谁买我？谁买我的这个我？打对面走来一个二愣子，冲着小波把话说：“嗨，买我的，让我先看看你这个我。”这个小波闻听不怠慢，马上打开了布口袋，这个二愣子伸手就往里边摸，他这一摸不要紧呐、哎呀呵，被王八咬了一家伙，当时把那手指都咬破，疼的他嗷嗷直叫，一个劲儿的摇坏后脑壳，他的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是啪，是打的小坡一连转了仨摸摸，回过头来还直嘚嘚，啊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干什么？谁叫你让我咬着？